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这熟悉的旋律又把我们带到了久违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氛围中。1987年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音乐，作曲家王丽萍前后写了4年半，期间她竭尽心力去体味、去品味、去解味。她确定了音乐的基调，满腔惆怅，无限感慨，也成就了今天首首经典的红楼歌曲，送上一曲《枉凝眉》。 若说眉清月 幽梦原作中有很多经典词作，几乎每一位主人公都有代表作。第28回中，冯子英请客，宝玉赴宴，其中宝玉说道，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，却要说出女儿来。女儿悲，青春已大守空闺；女儿愁，悔教夫婿逆封侯；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；女儿乐，秋千架上春山宝。于是便有了这首《红豆曲》。 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落，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，咽不下雨里金春夜晚风，见菱花尽离心容瘦，展不开的眉头，爱不明的更楼呀，恰便是这 欢迎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历来最为人所称道，也是艺术上最为成功的诗篇之一。《葬花吟》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所有哀音的代表，堪称《红楼梦》一书中诗文作品的巨制。 Thank you.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在《红楼梦》的音乐中继续畅游。聪明泪是《红楼梦》十二曲之一，他感叹了十二钗中王熙凤的薄命，取名聪明泪，表明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也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 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，身前心已碎，自豪心更灵，家夫人命中有根，家亡人散恶奔腾，枉费了一轩轩白石心，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，生前心已碎，死后心空灵，家夫人命中有根，家亡人散恶奔， 也是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的插曲，唱的是贾宝玉的丫鬟晴雯，这位《红楼梦》中最具叛逆性格的丫鬟。这首歌就是唱晴雯的《红颜薄命》。听此歌，想其人，甚是沉重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在今天我们通过歌声梦回红楼。节目最后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